界，要我怎么能适应？熟悉的你变得陌生，想着你仿佛梦初醒。不是冬天，为何这样冷？是否我心已结冰？蓦然回首，往日的你已走出了我的生命。出了